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坐在屋企眼光光，不如听下风骚快活人，笑一阵更健康。我是小张张。 今日已经七月二十，开心到着鞋唔着袜。我是小依依。 星期四回一回气先。 哎，回咗啦，果然劲啲，我是坚强。 哎呀，睇过，坚强。 系啊，好劲啊！啱唔啱嗰一啖味就回翻嚟啦。 哦，嗱，欢迎各位听紧朋友啦。另外咧，放暑假啦，好多同学仔咧都一齐听住嘅。咁所以我哋今日爱屋系列都系有一首叫做《放暑假的歌》。今日天气放晴，有阳光炎热。今朝哇，系开始有阳光晒晒个背脊， 身体好彩冇拣呢一只啫。 我其实就 明明系爱好系列，你一早就播晒。 我喺度犹豫紧，我嘅 YMC 。 哎呀，唔紧要啦，一齐听下啦 ，Hot stuff 啊！就是暑假歌，咁啊，今朝咧天气比较炎热啦，咁所以咧就忽然之间咧，谂系播一啲热嘅歌啦，就播咗呢只， 哎，点 知咧就踩中咗， 成日都系咁噶， 一人少句啦， 哎呀， 因为你冇拣呢只嘛， 唔紧要啦，你咁多选择，通常你都拣到拣唔，呀边只好咧， 咁我都冇计噶，我渣啊嘛，所以我咪就成个 library 都攞埋嚟咯，就 系 咁， 正啊， 推晒啲唱片入嚟。 Hot stuff， 好热啦！星期四的节目，今天有爱屋系列就是放暑假的歌曲，各位同学即坐下期都可以听下我们今天的选择的。另外今天我们还会有这个寻找怪奇故事，何时有超短片？ 梗是听日啦， 礼拜五嘛， 同星期五嘛， 我星期四就 系 啦，就我的版本，星期五就有马老师的版本。 你上礼拜讲什么话？ 果精做， 冇搞错啊！你记得嘅， 系要记得噶。 我记得啊， 我无谓谓嘅嘢， 真系无谓啊！记得咪记，唔记得算。 琴日嗰个卡通剧咧，你有冇睇个留言啊？有个听众话听咗三次， 点啊？边位啊？ 你边位啊？你 琴日嗰个佢哋扫完都唔知点做， 佢话听咗三次。嗱，所以即系咩百货卖 百， 百货卖 百，系啊，即系你唔使担心，你有。 都唔知做乜， 啱啱啊！女子世界杯又开波啦， 点止啊？ 系啊， 阿周星星都开始咩啦？ 系啦，你睇我哋呢啲就一个潮流嘅 尖尖量啊嘛，你未拍我已经做咗， 系啊， 陆 续有嚟啊，好多角色登场噶。 诶，琴日嗰个古仔未完噶， 梗系未啦。 嗰个听众听咗三次，你继续听，听到下个礼拜又有再听，因为又有下集。 到底阿小慧只个抽筋会点咧？ 但系好似听讲嘅就系你 casting 嗰一位，好似系唔做啊！ 仲有喂下谁？喂下谁？最后打唔打假波咧？ 系啊，佢收咗100万 嘅细路， 八岁个细路仔 3万只， 系卖过金钱院嚟讲入我户口。 咁就要留意下个礼拜嘅咩名啊？叫咩名啊？ 犀利咯！ 个剧叫咩名？我唔记得。 足球女小将 系咪啊？我自己都唔系好记得啊！咁留意住啦吓，马老师。 你自己都唔記得啦， 唔 係 佢寫， 唔係啊，因為嗰個劇名咧，我扭咗幾下， 小女將、 小足球女將， 有， 呢個記得嘅， 扭佢啦， 好啦， 最緊要開心啊， 最緊要開心，小將啦， 係， 咁你砌就砌，任任你砌。 今個禮拜好犀利啦，馬老師啦。仲个个剧都仲啊！另外嗰个剧情人，啲人又话我听好多次，听好多次。 我自己翻嚟都有 好感人，佢话。 我自己翻嚟听，诶，同我两个商量系。 系啊，嗰个歌曲先好啊，即最 音乐总监梗系好嘢 啦。我好喜欢你呢一种咁样嘅态度嘅，就系莫过于就算过咗之后，你仍然系会反省嘅，就有边啲位我可以做得更好。 冇错。 其实嗰日你同我再喺度倾呢一样嘢嘅时候嘅话，我真系非常之想俾个赞你啊！ 你觉得我嗰两个位啱唔啱？ 咁啊，分享。 唔系我分享下， 分享下， 再讲下。你忍又记得个故事啦， 记得吓， 就系有两场戏咧，我觉得可以再做好啲嘅。例如你咪上去天台嘅， 系啊。 咁同埋佢一路讲点解会同你冇结果咧，就系因为佢细个嘅时候咧， 机会俾人侵 犯，好嘅经验，于是咧。佢同阿志聪咧，从来都冇亲密嘅关系啊，或者系接触嘅。去到天台行雷临走啦，我觉得你应该或者未唔知啦，或者女仔问佢可唔可以揽我一下。然后个女仔已经系揽啦，因为我觉得呢个第一次揽咧，可能系最后一次。我觉得 你如果系你咁样嘅准备嘅话，其实就系最后即系第一次嘅话，亦都系最后一次咯。 系啊， 咁佢离开啦嘛，跟住佢就已经走啦嘛。 系啊 系 啊，系 嘅，会凄美啲咯。 同埋走嗰阵时咧，佢应该咧即系阿Ray咧就应该问。可唔可以帶埋佢走？因為佢知道你係鬼嚟噶嘛。我再澄清，其實阿 Michael 係鬼色 ，Sarah 就唔係。 你驚有人聽唔明係咪？ 係啊， 都會 有 機會。有 人問啦， 有人會有機會嘅，有機會。 即係我自己， 因為你有啲時空上邊嘅一啲嘅調配，有啲唔同嘅，即係你唔知道究竟幾時，同埋係邊個見到。 镜里边 系啊，边个系真系走咗咧？咁样，同埋我嘅演绎都系专登谂过嘅， 冇错，系啊，冷冷嘅，冇冇表情， 人哋以为嗰个鬼系我， 冇错啦， 系啦，等佢哋错摸晒，到最后尾嘅时候，原来即系到最后尾嗰一刻，我哋先知道边个。 因为地产仔咧就话喺块镜嗰度 睇 唔到佢啊嘛， 阿 Michael， 而阿 Sarah 就好冷静咁， 唔紧要， 冇错，系啊，因为 我一早就知， 系啊，系啊。 好嘅，古仔咧听一次唔够，咁所以大家就揾翻嗰日重温啦吓，上个礼拜 要重温，唔系呢个礼 拜， 我哋自己都听翻啦。 系啊，我自己都有听翻啦，所以我就话两嗰两个位，我觉得啊，点解嗰时唔谂起咧？ 好大声啊，打落 唔系啊，系真系啊，我记住啊嘛，系啊，因为我临尾都改咗啦，啊，就系。即係咁， 爭嗰啲，爭嗰啲，我都覺得係。但係其實而家都有而家嘅好， 係嘛？ 嚇，而家有個缺陷味， 係 嚇。英文 整個故事 就 係 一個好事嚟嘅， 係我知， 佢根本就係咁嘅。 有啲餘韻。 嗱，你而家咁樣嘅話，我又覺得有一個好處嘅就係話，其實有好多嘢就係衝破唔到，就係衝破唔到。佢衝破唔到嗰一點嘅話，亦都係導致佢哋兩個唔可以喺埋一齊嗰樣嘢。唔會因為到最後尾嘅時候啊，我哋可以修補翻啦，但係我哋就要去咗另外一個世界。我就覺得似。 乎好似有少少畫蛇添足，同埋多咗、嗯。如果佢呢一樣嘢嘅話，就注定佢哋係唔可以喺埋一齊嘅，就唔可以喺埋一齊啦、嗯。 好，繼續留意。 我又反而中意呢一樣嘢。 好， 更多嘅好嘅作品。冇問題， 有論 啊，真 係 要啦。 我係會同佢討論嘅。係 啊，因為我覺得咧，有啲位咧係真係。大家是不是可以再做好啲咧？ 梗 係 啦， 即係精益求精啊，嗯、正啊！ 有冇啲意見俾我？俾小俾細路啊！即係有啲咩可以改進？唔係我問你，即係我有冇需要改進？ 冇。 即係我唔知道。如果你可以話直接話俾我聽， 你嗰啲震音真係一流啊！ 我有震過咩？ 有。 哦、震邊度？ 演 個喉嚨喉韻。够搵，我就唔明白 你 讲 嘅 时 候， 讨论 啦，好冇啊！ 演嘅时候， 我 认 真 嘅， 我其实 系嗰个人嚟噶啦，我唔知自己。 系啊，你 或者 你讲 嘢嘅 时 候，有少少好似想喊咁。 类似咧，我觉得好正声个故事嘅结构，我真同埋佢永远就系话喺厨房嗰度洗碗啊、洗菜啊咁样，即系我反而咧同阿Yui都话，哇，有机会我哋拍出嚟就正啦，系啊，咁啊，地产仔肯定都系啊， 地产仔梗系啊咩啦， 主角 系 啊。 系啊，佢亦都做得好好。 系佢真系， 佢好称职。 系 系啊，多一点就多，少一点又少。咁佢啱啱好，佢拿捏得好好。 咁你觉得我拉屎嗰一场做 冇咗你唔得， 系非常好。你知唔知其实我睇嘅时候我 系 有啲惊嘅。 你真 系 你 讲 真噶？ 系我又好惊嘅就系你就系嗰烹竹里面嗰粒老鼠屎。 点解永远系我系嗰粒屎？ 真系嘅嗱，对唔住，有时候我会觉得嘅就系你写剧冇得讲嘅，系啊，真系冇得输。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做剧就真系。略嫌有事，你系会唔知点样，有啲沙石棘一棘咧，你成件事就会好嬲啊！咁我就成日都担心你呢一样， 同埋你咁冇紧要。因为你揭晓晒成件事嚟噶嘛， 你 要讲 啊， 你 将所有嘅锁匙开翻晒，啲锁开晒噶嘛，咪咯。 咁如果真系拍个电影，我真想讲拍小电影，即系我呢个迷你电影咧， 我 可以做 微电 影。 我知你好想，但系你不如死条心啦。 情人，咸湿版嘅情人， 死咗条心咋嘛？唔需要死第二啲嘢啊嘛？ 其他都可以继续杀， 条心都系死咗。 哎呀，这个位置来 哎死了啦死了啦。 Circle in the sand, round and round, rising up and 人生咧有啲嘅挫折咧，真系咧未必会遇到，但系遇到咧真系可以完全咁讲一句，就靠自己去对付啦。咁啊，有一个51岁嘅男人咧，澳洲咧带住个狗仔，咁啊喺个船上面咧开出海游玩啦吓，点知咧就恶劣天气之下咧，所有电子设备坏晒，即系通知唔到人救自己，就漂流啦。漂流咗几耐咧？2个多月，一个人一只狗，系啦。咁啊，其实我谂下咧。佢里面讲嘅一个说话都几鼓励性，佢话咧最后系点样？最紧要有积极心态，即系唔好成日觉得死啦，今次死紧嘅死紧。如果你咁样谂咧，你就唔会有即系佢嗰个斗志咧，日日喺嗰个船上面咧捉鱼，捉到有得食，捉唔到冇得食，食生鱼系啊 ，sushi。 喂，我觉得咧系即系我冇谂过，如果我一个人喺个海嗰度漂浮咧， 两个月， 你会唔会中意睇呢一啲嘅，即系求生嘅一啲纪录片啊？又或者系即系求生教你应该要点样啊？即系譬如可能你喺个海度漂流啊， 我中意睇 嘅。记 唔记得嗰次我介绍嗰套戏啊，话一只游艇咧，跟住啲人上晒个孤岛嗰度咧，我唔记得咗咩名啦。因为我隐约有一个相同嘅经验咧，就系细个嗰时咧去白沙湾嗰度租艇仔啊，跟住同个女同学啦，撑到去嗰个半月湾啊，即系啱啱响白沙湾嘅后边啊，其实会经过一个海嘅。哇，有一次咧，隔篱一只船经过啊，嘣嘣嘣嘣嘣，哇，变咗我哋只船咧漂浮不定，我有啲好 啲浪啊嘛， 系啊，真系好惊嘅，真系两头唔到岸，白沙湾又未到，嗰边又未到啊，喺海嗰度。 同求生有咩关系？ 唔系就系话感受到哇，个大 个女同学要求生啊嘛，冇啊冇啊， 个女同学一早应该唔好同你去啦，唔应该识你啊，系咪啊？ 去咗咁要 去咗地狱咯，而家再折返人间，即系话俾大家听，仲有机会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寻日放榜，唔少身体有残障嘅考生考获佳绩。香港红十字会雅丽山郡主学校学生陈可欣本身患有大脑麻痹。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应考时需要加时，并且以平板代替纸笔书写作答，考试期间有小休环节。陈可欣本身是硬地滚球港队运动员，放榜之前已经透过运动员计划获大学取录，将会修读会计。同校另一名考生袁咏琪患有俗称玻璃骨的成骨不全症8型，作为乒乓球港队运动员的他说，要分配好运动和读书时间，两者没有太大冲突。另一名考生周朗浩患有脑性麻痹，影响肌肉控制，本身是轮椅剑击港队运动员。亚历山郡主学校校长成英如说，自己以学生为荣，形容他们是生命勇士，希望他们勇敢尝试突破限制，规划更美满人生。自治高等教育联盟副主席、香港专业进修学院校长陈卓熙表示，不同的自治院校反映收生人数较去年上升，以港专为例，昨日完成入学注册的人数较去年上升10%。对于有报道指自治院校以银弹抢应届毕业生，陈卓熙说，院校大幅减免学费作为应急对策可以理解，但是长远对院校生存和发展就并非良好现象，不应该永无止境自责式竞争。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提到，本港高教界应该花更多心思配合八大中心定位。 學生來源亦都唔止應屆畢業生，香港嘅高等教育品牌喺鄰近地區，包括東南亞同內地都受歡迎。中國駐美大使謝鋒表示，中國並唔想打貿易戰或者科技戰，但若果美國對中國半導體業實施更多限制，中方必將有所回應。謝鋒出席一個安全論壇的時候表示，中國並不迴避競爭，但是美國定義的競爭方式並不公平，尤其是美國限制先進半導體設備入口中國的禁令，形容好像游泳比賽之中，限制對手只能夠穿著游泳衣，但是自己卻能夠穿著先進的鯊魚泳衣一樣。謝鋒重申，中國政府不會袖手旁觀，指中國不惹事，但是亦都不怕事，中方肯定作出回應。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國計劃八月底之前作出行政命令，限制美國企業對中國先進半導體、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領域的投資。高層官員說，目標是在美國九月勞動節之前完成命令的審查。南韓暴雨成災，增加至46人死亡、4人失蹤、15個市道臨時疏散避險人員，累計超過17,800人，其中接近3,200人仍然未能夠返回家園。當局說，今次雨災造成住宅水浸、道路損毀等的設施受災2,278宗，其中58%完成緊急搶修。由於梅雨稍為減少，中央災難對策本部應急響應級別由3級下調至1級，但是風災水害危機警報仍然維持嚴重級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58点，升106点，总成交金额38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4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56升1.2，恒生中国企业66.2升4.2。腾讯控股337.4升4.4，�阿里巴巴90.55升2.0，美团129.4升1.7，顺宇光学科技67.2跌10.8，比亚迪股份268蚊升2.8，友邦保险77.75跌7.5，快手57.7跌2.0。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39.17，瑞士法郎0.856，加元1.314，人民幣7.182，英磅對美元1.296，歐元對美元1.123，澳元對美元0.683，新西蘭元對美元0.63。日經平均指數報32,521點，跌374點，港金報18,49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5.4美元，卖出1,9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呈祥道方向近住石牌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

系嘛？ 你讲我 三万几尺你屋企系咪？你张床都 即系冇嘢叻得过你屋企啊！不如你讲扣分 啊！系啊，所以呢啲对你嚟讲系咩啫？ 我最怕去到啲酒店咧，拉个窗帘咧，原来个窗假嘅。 有假的 黑房啊，黑房 系啊， 冇窗 噶。 咁所以 为咗俾你嘅感觉咧，佢整咗啲好长窗帘布， 冇错。 但你一拉 有顶嗰度就系落到地下嘅， 真系有呢房噶， 实长冇啊，有。 我唔得，我崩溃嗰次。 我都系， 你有试过？ 试过，我讲过噶啦。 咁我可唔可以投诉噶？ 冇得投訴，因為有某一種酒店係真係咁樣嘅，嗰啲應該係商務酒店居多， 平啲嘅。 通常佢係平啲嘅，一定喺市中心。以及就係點解佢會係咁樣咧？因為有好多嗰啲咧就係做 business 嘅人嘅話咧，我學你啊，做 business 嘅人嘅，佢哋只係喺嗰度可能住一晚或者住兩日嘅啫，開完會佢走噶啦，所以佢係唔需要任何呢啲嘅 facilities 嘅，就 係呢啲瞓覺、沖涼係 咁，係啦。咁同埋嘅就係嗰啲我試過嗰次就係喺某個地方啦。就住咗呢咁嘅商务酒店啦，因为我贪嗰度嘅就喺市中心，一落街就可以去买嘢啦。咁、但我冇谂过嘅就系话，原来佢真系可以差到咁样嘅，系冇窗嘅。咁同埋嘅就系一开咗个我嗰个电视机嘅话咧，系播啲我唔中意睇嘅 爱情动作片。 嗰啲要俾钱嘅喎，点会播俾 唔使？ 你嗰啲其实唔系 喂你冇窗口咁，佢俾翻啲福利你啦。 佢写翻明系商务酒店。 系啊，咁你商务有时都要洽谈啲生意嘅， 系另类嘅生意。 冇错，系啊，即系大家讲下价。 真系未住过呢啲， 系啊， 好惨。咁跟住我就同佢讲，我就我唔要呢啲啊。咁佢就话：咁你系咪要有窗噶？我话系，你至少你俾个窗我啦。电视我唔睇就罢啦。但系问题系我唔可以系一个咁，我有幽闭恐惧症。我同你讲， 系好恐怖嘅。 好，我帮你 check 一 check， 佢真系有一间，嗰间比呢一间更不堪。因为点解咧？对正大街，对正大街，你明白？就算佢所有 草圈， 冇错，污糟邋遢嗰啲窗咧，你见到佢就系一个千年冇抹过噶啦。咁同埋佢就佢封死晒嘅，啲窗佢都系封死晒。虽然佢可以望到条街，但系你望到条街就居水马龙， 系好烦嘅你。 冇 错， 你间唔中喺度哔哔， 系嗰啲电单车，呼呼 呼呼，过正中啊！ 我真崩溃啦，嗰次我喊啊！ 咁你睇翻嗰啲爱情动作片咯，分散注意力咯。 走啊！ 唔住， 我唔住啦，我都 book 咗两日， 即系钱都俾咗 钱都唔要啦，因为系我自己嘅问题嘛，系咪？唔代表人哋唔可以，但系我唔。得咯， 有啲景咧唔系景啊，有啲你望到嘅嘢咧，嗱你讲呢啲系啦，我上次咧就系、是、打开个窗系乜嘢咧，系望住人哋后巷嘅啲水渠，好近添啊，啲水渠唔系啲水咁，跟住又赚到真话系嗰啲咧，系啲污糟水嚟，即系你会觉得哇， 好浊。 好，即系你净闻到一阵水渠嗰啲味咧，好好崩溃。但系嗰次咧，我又系同阿 Sarah， 不如俾大间房我，有冇？你俾最好嗰间房我睇下啦。跟住我上去最好嗰间房睇下咧，都系好不堪。后屘我算啦，咁我唔好啦，我住翻呢间长拉嘅窗帘咯，我唔望出边咯，唯有系啊， 又好暗咯，同埋其实嗰啲窗帘布咧，特别嗰啲绒嗰啲咧，又污糟又邋遢，一阵味， 有啲好似有阵散咁样噶嘛。你知 有个地 就系绒嗰啲，系啊，好得人惊。我都试过有。我住过一间都系崩崩地攰啦，咁但系因为点解咧？系人哋帮我 book 嘅，咁我又去做嘢喺英国，但系咧就系嗰间系大酒店嚟噶，咁但系问题系我谂佢应该系攞啲 package， 咁所以佢就系俾啲最差嘅酒店房咧，就俾你住两日嘅啫，冇错啊。旅行社系嘛？ 系啊， 系啊，冇错。 旅行社攞噶。 哇，差到咧就系一入去个房嘅时候，我谂住喂，嗰间酒店系嗌得出名噶吓，但我就唔讲啦。咁我就嗌得出名，我就哇正，今次吓竟然俾我嚟呢一间大诶，即系呢间著名嘅酒店嗰度住咁咧。入到去嗰时候已经咁得意嘅落地炉喎，系啊，落喺下边喎，冇错。咁跟住身边嘅就系最好笑系乜嘢咧？入到去呢间房咧，好似个棺材咁样嘅，即系其实嗰个 长 长条型嘅，即系长方形嘅。咁啊，总之你一定系咁样。入去唔知左边定系右边就系你嘅洗手间，咁跟住咧就入到就系一张床啦。咁我就咦，点解会咁暗嘅？咁样即系英国我明啊，即系有时佢可能四五点钟我嘅天黑噶啦嘛。原来嗰个窗喺边度咧？嗱，我有咁高啦，系咪先？我大约系 一米六 翻宽啦，翻宽人啦， 一米冇一米六， 一米七啦， 冇一米六。你叫我虚报我先有一米六，即系我冇一米六。咁但系咧，我嗰个 窗 个窗 系好高嘅， 系冇错，系长条型嘅一条嘅啫。 重要嘅就係咧，哇，都叫做開一開佢睇下啦，跟住開開， 千祈唔好啊， 冇錯， 行人路嚟 嘅 嗰度， 唔係，係見到嗰只人哋嘅屋頂，人哋嘅屋頂上面仲有一隻死咗嘅白鴿嘅，你覺唔覺得嘅就係、是、恐怖片， 恐怖片嚟㗎， 呢件事係恐怖片嚟㗎，係 啊，跟住只黑貓都望住你， 冇錯。咁样你知我今晚就嚟揾你咁嗰啲咧，我都我即刻闩埋嗰张窗，我就搞乜嘢啊？点解你会安排我喺呢啲咁嘅地方度住噶？佢冇啊，瞓两晚啫嘛，瞓两晚 都 系 接受到、啊。 我个感觉，我觉得嘅就你当我系乜嘢啊？ 其实你去做嘢， 我系去做嘢。 哦，咁我觉得安排太差啦， 系咪好唔周到？咁跟住我同佢讲话唔得啦。如果系咁嘅，不如你话俾我听，你究竟呢一间房嘅话，你系用咗几多少钱？你譬如可能你用咗。300元咁先算啦，我自己補。 嗯、 另外嗰啲嘅話，你俾我住另外一間比較好啲嘅、嗯，其他嗰個差價我俾。我又唔需要你有咩損失，又唔需要你啲咩解釋。總之我唔可以今晚瞓呢一間房咯，好、唔舒服咯。 喂，你做嘢佢都等你安心啲瞓下覺 ，relax 啲啦。 佢嘅睇法嘅就係話，你都係翻嚟瞓啫嘛。 有啲 係 咁睇噶。 你翻嚟嘅時候已經天黑啦， 同埋你翻嚟都攰啦。 你睇唔到噶啦嘛。係啊，哪怕是嗰只，我冇諗過你會開門開個窗。 見到嗰只白鴿。 係啊，見到死白鴿，我死喺度嘛。 佢誒燒俾你食 啦，我燒俾你食啦，就係咁咯。哇，嗰次真係好。好唔开心啊！ 好嬲 嘅， 系啦， 好啦，佢真系有另外一间房嘅，咁好地地。 嗯，咁咪系 又 換翻啦， 你就更嬲。 你何必要直擊嬲人呢？ 唔係咁，但係你開心就係你再換到嘛。我試過有一次喺英國，好啦，間酒店間房好細啦，但係同埋你哋慣唔慣㗎？有啲房咧個電視機係吊喺個牆角最高嗰位喎，即係你一你就咁睇唔到，你就咁睇條頸好攰，你係要瞓喺張床咁樣打斜望上。 嗰啲係時租酒店嚟嘅， 大牛龜咁啊。 好啦，咁嗰張牀 我就驚佢跌落嚟啊！ 個牀單咧就穿曬窿嘅，呢度有個窿嗰個窿，咁我即刻就要換啦我。佢就话啦，嗯，我哋一个礼拜先换一次噶，同埋先生，我哋张张都穿，我睇穿边度嘅啫，咁样，唉、哎，算啦算啦算啦，嗰次真系觉得好辛苦咯，住嗰间房，系 啊， 酒店如果你去做嘢好，去玩好咧，必须要舒适嘅，如果唔系咧，你会觉得好痕嘅，个身会生嘢 嘅。嗱，你再讲话好似系呢一间咁嘅酒店嘅话，我觉得嘅就系佢嘅室内设计差啫、我住过嗰啲类似系咁样嘅，一个细个房嗰度，个厕所就会喺你隔篱嘅。 系啊， 嗱，其实我头先见到佢个 layout 噶，佢个 layout 只不过系将我张床调翻埋嚟，个床头对住佢后面嗰个厕所，但系个厕所嗰度咧起一埲假嘅墙隔一隔佢，就已经搞掂噶啦。系 啊，我有试过噶咋，因为我中意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去睇下人哋啲民宿，其实有啲细细间，但系佢就 好精致， 虽然虽小，但系五脏俱全，喺一个好细嘅 area 里面嘅话，佢都有能本事系令到所有嘅嘢系 multifunctional 嘅，即系例如好可能嘅就系佢着块板摆落嚟嘅话，就系一张。一張台，擺翻上去嗰個佢冇事嘅，即係其實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一啲，係啊一啲咁嘅小心思。咁、其實我覺得佢嗰個理由係因為嗰張牀佢隔離就係嗰個 toilet 嘅就係有問題嘅，唔係係 toilet。咁其實你咁樣梗係唔得啦。佢係有少少似乜嘢咧？佢係似一個監獄。监狱系咁嘅，监狱嘅理由系 啲网民都系咁话睇到，好似 咁其实佢只需要将嗰张床咁样调翻埋嚟，佢后边嗰度就佢起一埲假嘅墙， 隔咗佢， 咁样嘅你就已经 OK 噶啦，系啊。 你话去酒店 假嘅理由， 我又好憎咧嗰个马桶同嗰个冲凉系一齐，我好憎。 哦，湿厕同埋干厕啊嘛，我特别喜欢湿干嘅，佢已经系噶啦，佢湿干分开噶。 我已經分開 了。係啊，佢 shower 嗰個位嘅話，佢係有一個 shower 個位噶嘛，佢係唔會濕嘅。咁但係個洗手間嘅話，就同嗰張牀太近啫嘛。 好近㗎。 其實你擁一擁佢嘅話，呢位咧移一移佢嘅話就搞掂啦。你信我啦，渣。 啲網民笑咁話就話：，咁你去廁所咪方便咯，一步就到啦咁樣。咁但係當然你去酒店，你冇理由會期望見到啲咁嘅情景啊嘛。咩用嘅？女人嘅時候咧，揀得精明少少啦。啊，今日11:00之後，我愛好系列就係一首放暑假歌曲。我见到啲朋友摆咗好多嘅选择，睇下我哋三个有啲咩歌拣咩你。 And if you're wondering what this all is leading to, make it with you. I really think that we could make it good. No, you don't know me well. And every little thing only time will tell. You believe the things that I do, and we'll see it through. Life can be short or long. Love can be right or wrong. And if I chose the one I'd make it with you. I really think that we could make it good. 网上情，自律决定你的一生。人一辈子改变唔到嘅系自己嘅出身、容貌，但系可以决定嘅就系自己嘅未来同前程。能够行几远不在于别人，是否幸福也不在于别人，一切取决于自己。自己有几努力就会有几幸运，自己有几自律就会有几优异。乜嘢系自律呢？自律是一种自我约束，自律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律是一种严格要求，自律亦都是一种境界的修养。对生活自律的人能够乐观对待每一日，对身体自律的人能够坚持每日运动，对工作自律的人能够认真踏实负责，对事业自律的人能够吃苦耐劳实干。讲紧自律不是将自己变成苦行僧，而是严格要求自我克制，让自己变得更加好。自律的人不会安于现状，会贪图享乐，他们会有野心、有目标、有耐力、有毅力。自律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明白自己哪里不足，对自己严格要求，正确约束。自律的人不会因为困难而屈服，不会因为风雨而退缩。真正自律的人从来不会受人的影响，他们会坚持自己的选择，坚定自己的方向。自律的人有强大的内心，宽阔的心胸，经得起挫折打击，抬得起责任压力。他们不会找藉口停滞不前，不会找理由半路放弃。所以不要羡慕人家这么好的身形，那个是经常锻炼合理的饮食的结果。亦都唔好羡慕人哋嘅成功，因为佢哋用日与夜努力付出嘅回报。所有自律嘅人得到嘅成功，都唔系上天赐俾佢哋，系一步一步自己捱出嚟嘅风光。自律决定人嘅一生，自律可以改变你嘅人生，让你成为一个更好嘅你。 不强求，不强求。 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空似风流，求今天所得永远守。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爱好系列开始咗噶啦，咁啊而家学生仔咧就好开心啦，放暑假啦咁样。 系啊， 谂翻以前咧，我唔知两位朋友啦，放暑假有咩做噶？你哋除咗去做暑期工之外啊， 梗系去玩啦， 系啦， 我一阵间就讲啦，必定噶，哎冇错，晒太阳， 系啊，我都想，因为以前咧冇咁多咩手机啊，甚至电视啊，咁样冇嗰啲，所以咧夏天咧同埋等待咗好耐咧一。一定系去沙滩，一定系沙滩。嗰时咧就会跟啲大哥哥啊、大姐姐啊咁，因为我哋有啲补习老师啦，跟住我家姐又系有啲同学啦，咁成日咧就掹衫尾啦，佢哋海滩咧就带埋我啊，带埋我咁样。我最记得嗰时有一个湾，而家仲喺度嘅，好中意嘅，叫龟背湾，有冇去过？ 冇去过。 哦，你冇去过啊？龟背湾喺边区？有人话我唔去筲箕湾嗰边嘅， 嗰头有沙滩嘅咩？ 你冇理由唔知噶。 系啊， 我自己个背脊我点睇到？ 哇！咁你咪应该搭喺我个背脊咯。 嗰时咧去沙滩咧系一个好开心啦，同埋咧系会琴晚已经开始谂听日带啲咩去咧。咁、小朋友会带着咩衫？你会着咩衫？ 泳裤咯， 有啲咩衫？ 咁你去嗰时你咪着泳裤噶嘛？ 系啊， 嗰、个都要谂啊， 梗系谂啦。Okay, 你系要谂嘅，系啦。 点解你咁讲？ 因为你好谂谂啊嘛。谂下啲破嘢，系你嚟啊！ 细个时候咧， 我都 会， 系真会带埋啲桶啊，啲沙嗰啲铲仔啊。 你嗰阵几细个啊？ 哇，佢呢啲好细个， 你呢啲好细个， 我呢啲唔系，我系青春期， 我系啊，青春期先记得， 咪咯，十七八岁攞部剧石机去， 冇错， 仲要问人借嘅， 仲要落定啲带， 系啦，系问人借嘅，因为我嗰部太弱鸡 啦，系啦，冇错。你咪系咪只小萝卜啊？咁样 两个喇叭拆得出嚟嘅， 唔系嗰啲咪小萝卜咯？ 系啊， 系啊，好正啊！ 好开心啊！仲要带好多嚿大电池， 冇错冇错， 又话 冇电嘅话，佢咪慢嘅，佢唱到哇！ 难道一首咁唔打会输噶？ 但你热屎辣辣咯，嗬？ 系啊， 芭比桥噶，你嗰个时候真系唔怕死啊！冇错， 一定 带 草席， 一定系草席。 但系你有冇试过去到？拎住草就去到咧，揾唔到地方摆。 你试梗系试过啦。 哇！啲沙滩咧，夏天咧嗰阵时，我而家唔知好耐冇啦，唔知你系咪真系咁挤逼？以前咧要揾咗石滩嘅位都冇 啊。好逼噶，然后执几嚿石砸住个尖嗰块石嘅角，哇！开心。 咁就嚟啦，开始要剥晒衫裤，剥晒鞋。 你啲细路仔你唔好啦， 我中意啊。有彭健身。 夏季到咗，天天嗌，像向你倾销一切，望你会拜，望你会拜，望你会发觉底牌，在每个海滩摆档，甜到要通街咁派，就算有钱不必买，望你闭晒齐来吧，去帮忙晒，你又晒，我又晒，剥晒衫裤，剥晒鞋，帮命晒，不必惊丑怪。 阳光大减价，我哋阿彭健身。晒还晒几多茶？呢、這个太阳油，我试过细个时候咧，对呢样嘢完全咧冇人卖俾我听。诶、晒之前嘅茶太阳油噶，于是有一次咧就晒到好似烧猪咁啊！ 系啊，哇，好痛啊！ 系啊， 我几日， 因为嗰日成个晏昼点咧系唔着上身衫啦，系踩单车啊，晒太阳啊，游水啊咁啊，好伤吓！ 多谢晒彭彭也健身。 Yeah, 好 啦，咁啊，讲到暑假咧，对于我嚟讲嘅话咧，系充满住有好多啲 快乐回忆、 遐想、fantasy、 发育时候嘅一啲。 感覺嘅，因為嗰陣時候咧、啊、最開心係乜嘢呢，我哋暑假係一定一大班嘅哥哥啦、姐姐啦、表哥啦、表姐啦，一定會搞一次遊船河。我唔知道兩位有冇？ 有 咁咧就重要喎。嗰陣時候因為我表妹嘛，咩都唔使搞，咩都唔使買，咩都唔使準備，就帶個人去得啦。 哇！ 咁所以你係特別開心嘅。當然會係點樣呢，每一日咧唔知點解喎，好早嘅喎，上晝八點鐘就已經喺碼頭度等噶啦。上咗個船之後嘅話咧，哇！唔好講咁多，即刻衝上去上邊嗰個 甲板， 係啦，個 upper deck 嗰度，咁喺嗰個甲板嗰度咧，就全部攤曬喺度，一條條死屍咁樣，就突然間哇！ 曬啊曬啊曬！ 快啲曬啦咁樣嘅，咁啊已經係八九點鐘上船，我好記得嘅，黃昏成五六點鐘先至翻嚟嘅，甚至乎你會見到嘅就係有個咩嘅景象咧？上船嘅時候嘅話，個個咧都一碌碌咧，就係好似嗰啲白肥豬咁嘅，但係一翻嚟嘅時候，我就變曬笑豬啦！ 哇，好開心！ 嗰件泳衣一剝咗佢嘅話，係成件泳衣。是白色的印嚟嘅，哇！呢啲就是我哋以前的啲咁嘅感觉。好啦，就搵个船步咧，有个船家啦，就车到去好远嘅地方啦。唔知点解，去到某个地方，嗰个自然就会喺个海中心嗰度咧就抛锚， 停低。 咁因为咧就个大眼鸡嚟，基本上就会喺嗰度就会等你嘅。咁跟住咧，你就可以跳晒落去啦。咁跟住咧就有好多用尽你自己嘅方法啦，就游上一个近嘅沙滩嗰度，喺个沙滩嗰度就全日喺度晒到咧黐线为止。咁跟住咧就翻翻去嘅话，都系食啲好简单嘅嘢，就我记得好似系嗰啲 肠仔菠萝一定有， 冇错，肠仔菠萝或者系肠仔夹嗰啲咩面包咩明面包， 系啊， 咁啊好简单呢啲咁嘅嘢嚟嘅啫。有时间唔中可能阿船家佢钓到捉到啲咩嘢嘅话咧，就整俾你食，系啦，冇嘅话就冇噶啦。咁跟住就呢啲即系食嘢都唔系重点嚟嘅。我仲记得嗰阵时候你好紧张啦，咁所以嘅就系你会嗱嗰阵时候咧系唔兴着比肩嚟嘅。 嗯， 系兴一件头嘅， 系， 而且唔知点解嘅就系嗰阵时一件头嗰系开好高叉嘅， 边边 嗰度，你留意一下啲香港小姐选美啊，你睇佢哋啲嗰阵时候佢哋嗰啲泳衣，你就知道究竟嗰阵时候嗰个年代系咁样。 嗱，我印象中咧，嗰即系女同学面前 着两件 着泳衣咧，有条裙仔嘅， 系啊，冇错， 系啊， 点解女同学会着泳衣嘅？你即系参加水运会嗰啲系嘛？ 唔系参加水运会，系游水去玩。 咁你去沙滩嗰度晒太阳，系一定会搽某个牌子嘅太阳油。 嗰只油正啊，二号、四号、六号， 冇错，佢二号嘅话咧系油嚟嘅，四号开始嘅话咧就系。系 lotion 嚟噶啦，白色嘅，系咪？好啦，咁嗰阵味嘅就系代表住嗰阵时候嘅暑假俾你嘅嗰种臭觉，即系你闻到嗰阵味。咁同埋嗰阵时候咧，着泳衣啦，一件头啦，开高叉啦，好紧张啦。同埋咧就系唔知点解，一阵间都游水啦，都要 set 个头啦。嗰只叫屏风音啊，即系个音咧系整到好高， 高飞曲坠啊！嗰只叫 高飞曲坠屏风音，好劲啊！戴个好大嘅耳环。是啊，甚至乎有时飘埋落去， 眼影都好劲 嘅，仲要咪就系嗰只只拧立立嘅嗰啲白色嘅唇膏。边度好睇咧？但系 唔系嗰阵时兴嘅，嗰阵时兴嘅就冇所谓啦，系啦。 好啦，好似我最近咁咧，我就睇咗有一个咧，关于 Wham 嘅一个特辑啦。佢里面咧就系好似我而家要播嘅呢一首歌咁样，嗰个年代嗰啲嘢全部翻晒嚟啊！系咪好开心啊？ 好啊！ 你嗰陣有冇搞過呢啲咁嘅嘢㗎？ 有啊！我呢啲聲咧，蟬明啊，我諗起佢 cam 啊 ，wow cam 啊。 啊 cam 都有。 係啊。 嗰時候又要孭曬好多嘢。 背囊啊！仲要攞個唔知幾多卡倫嘅膠桶裝水。以前冇一支支水裝埋 嘅。好 慘。好開心夜晚咧就冇燈嘅。好黑 啊！攞火堆燈咯。 係。 火堆燈都有，都有。 火堆燈我哋係咪人借嘅？ 我即系冇错，唔会 自己买嘅，型又系借，背囊又系借嘅，全部借。 我希望由住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可以俾大家有好多一啲嘅，就系我哋放暑假 嘅回忆， 我哋嗰个时候放暑假嘅一啲咁嘅感觉啊吓。来自有 Wham 嘅 Club Tropicana。 哇！ 呢首啊 ，Club Tropicana， 好啦，11:26， 好 开心啊， 好有气氛， 好开心。我讲翻即系暑假咧，我依家讲嘅咧分享咧就系话暑假好多嘅片段。 嗯， 你头先讲话去游艇咧，我谂起当年我去桥咀岛做嗰份暑期工。 哦，系啊，我记得， 系啊， 俾 人话 偷钱，系啊，你个老板就系 咁样用阿直口炒咗你啊嘛。 系啊，咁我亦都谂起跟个同学去。去个汽水车嗰度做暑期工， 记得啊， 系啊，咁其实呢啲都系即系啲片段嚟， 但系好好啊， 好开心， 系啊，人生应该系有多啲呢啲咁样嘅经历。 踩住嗰个白饭鱼，仲要特登踩住去嘅， 但我觉得几衬你嘅呢个造型，真心 短裤， 嗯， 系啊，咁我又想嗰阵时 偷啲汽水饮， 偷汽水都唔紧要。仲要執翻啲蓋睇有冇個蓋掩出嚟， 我係抽獎抽獎，唔好蝕底， 好多嘢㗎， 夏天一定有水泡啊，係 啊，夏天一定有，冇錯啦，好開心嘅毛巾啊，因為我哋冇錢買啊嘛，就希望喺度 都唔係又冇錢買，咪係好開心啊！即係你有明飲完汽水嗰啲蓋掩咗一半嘢啊， 但係咧我話俾你聽，汽水車嗰啲汽水係唔好飲嘅，因為唔夠凍，熱辣辣嘅，咁我哋專係揾啲炒下邊嗰啲涼快啲。我最记得有一年就真系攞住部小路宝就去浅水湾学人哋追女仔，但我哋三个 男仔追啲 唔识嘅女仔，唔识隔篱嗰啲啊，即 系 嗰啲啊， 系 咪冯大冯大个音乐吸引佢啊？ 系啊，呢啲嚟玩啊咁样，即系系咁样噶。咁啊，终于咧有人识咗一个，就即系攞咗电话啦，诸如此类啦。咁然后咧，佢原来咧就喺我哋学校附近咧有一个水手庄学校嚟嘅。哇，好靓啊！ 嗰间好犀利， 啊、 我知边间啦。 你一讲水手庄就知噶啦， 系啊， 好嘢啊，嗰啲真系好嘢嚟。 系啊， 我觉得真 系 好靓噶。 嗰条校服裙真系靓， 系 佢如果咧系 form one form two 着到过膝头咧，嗰啲就真系唔好睇啦。摆明就系 form one two 噶啦，嗰啲。然去到 form four 咧， 开始缩短。 短， 因为个人扯高啊嘛，系咪？你都系等嗰一下啫。 系啦，扯高，佢扯高，我哋又扯高。 呢条裤又扯高啊！ 继续继续继续，咁点咁点？啊，就识咗佢，佢就 有个同学就识咗一个，原来咧有一日咧，佢问我借40蚊，我好记得。 系， 借40蚊做乜嘢？ 我女仔食嘢。 唔系，佢想买一条皮带。 哦， 有个 P 字嘅皮带。 哦，我知 ，P C 嘛。而家你哋会觉得我有好土啊？ 嗰个 C P 值当时好高嘅就系 P C 啦。哇！我你咁舍得佢好想 嗰时40蚊买到条单噶啦， 系啊，我好记得40蚊，可能佢自己有啲啦，我 exactly 几多钱我真系唔知。 唔系就系总之佢就系佢问你借40蚊，应该就唔止嘅。 系我真系唔知啦，佢系想好想买条皮带， 系佢好想买， 因为要同个女仔去街， 系啦，去街去喂， 哎呀好开心啊！ 系啊，咁我就冇咁啊，是但啦，我 搞错你， 唔系啊，我俾咗佢， 你都帮佢筹啊， 你佢借咗啊， 我俾咗。意思就係我又冇女仔咁咪算啦，都希望佢開心。 梗係啦， 因為我哋讀男校鬼死悶啫嘛，難得一個同學有，即係第一個同學有機會去拍拖啊，係好開心。 究竟 佢嘅愛情故事係點咧？ 請聽 11:30 後分解。 而家先聽 十一點半香遇 新聞， 欲溝重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水热警告在上午11:10生效，劳工处提醒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之下或者高温环境之中工作而引致中暑。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将会率领特区代表团访问三个东盟成员国，包括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加强双方在经贸和投资合作，下个星期六返抵香港。 代表團會同當地政商界領袖會面，並且考察當地企業同大型基建項目。李家超話：香港與東盟嘅往來頻繁，東盟係香港嘅第二大貿易夥伴，亦都係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經濟增長動力強勁，發展潛力無限。今次是他上任以来第二次访问东盟国家，显示香港高度重视东盟市场的发展潜力。代表团成员包括大约30名来自工商、金融服务、运输、物流和电子商贸、创新科技等不同界别的代表。位于筲箕湾道的荔湾大厦昨日傍晚有石屎剥落，击伤一名男途人的头部。港岛东立法会议员梁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有到现场了解情况。相关大厦楼龄58年，大约两年之前收到验楼令，并且已经完成验楼，报告表示合格，并且已经提交政府。但系与政府表示大厦仍然需要完成修葺工程的说法出现落差。梁希建议政府先替出事大厦处理有危险部分，稍后向法团追收费用，细节就再由大厦自行修葺。他又说现时全港有4800座楼宇，好像今次事件的大厦一样，收到验楼令但是未完成工作，包括已经验楼但是未完成程序，认为屋宇署应该好好掌握情况。中学文凭试寻日放榜，不少身体有残障的考生考获佳绩。香港红十字会雅丽山郡主学校学生陈可欣本身患有大脑麻痹，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应考时需要加时，并且以平板代替纸笔书写作答，考试期间有小休环节。陈可欣本身是硬地滚球港队运动员，放榜之前已经透过运动员计划获大学取录，将会修读会计。同校另一名考生袁咏琪患有俗称玻璃骨的成骨不全症八型，作为乒乓球港队运动员的他说，要分配好运动和读书时间，两者没有太大冲突。另一名考生周朗浩患有脑性麻痹，影响肌肉控制，本身是轮椅剑击港队运动员。雅丽山郡主学校校长成英如说，自己以学生为荣，形容他们是生命勇士，希望他们勇敢尝试，突破限制，规划更美满人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84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55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8点，系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7系升3仙，恒生中国企业65.94升1.4，腾讯控股334.4升1.4，阿里巴巴89.75跌6毫，比亚迪股份267元升1.8，美团127.9升2毫，信宇光学科技67.1跌10.9，友邦保险77.2跌1.3，快手57.6跌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8，日元139.22，瑞士法郎0.857，加元1.314，人民幣7.176，英磅對美元1.295，歐元對美元1.123，澳元對美元0.683，新西蘭元對美元0.63。

好喎、啊，梗系好啦。 带埋个女仔啊？ 系啊，佢哋话去跳舞，咁、去一个同学屋企嗰度。 吓、去同学屋企跳舞？ 系、啊，即系铺黑晒嗰啲咧。 我知我知， 然后 会噶， 系啦、啊，然后就叫嗰个女仔，唔、该你嗌多几个同学嚟。 因为我仲有叫马小强，佢咧就冇女朋友。 于是咧嗰晚大家都玩得好开心。 嗰晚 系啊，我哋 呢啲系 noon P， 多数都系。 我哋玩到夜夜地嘅都系啊。 咁你有冇识到一个 冇？ 你朋友个屋企点解可以咁嘅？ 我唔知道啊。总之反正就系话 冇人喺屋企啦，定系 系啦系啦， 啲、大人梗系走开晒先啦。 我记得嗰晚大家真系 哇好刺激啊， 开心 梗系啦， 就系呢一首歌。 Yes。 系咁日喺度摁啊，好开心，真系好开心。 哇！真系真系翻晒嚟啊！ 哎呀， 你 咁 啱跳舞。Come on, 嘅啦，我哋系 B G 呢一首歌曲，唔知点解咧，我又系谂起即系 party 嗰啲嘢。头先你讲嗰啲黑灯 party 咧，即系喺人哋屋企嗰啲咧，其实我哋嗰阵时都系参加过嘅，但系就冇咩新鲜感啦，因为咧嚟嗰啲全部都系同班，我哋中六嗰班女同学咧，即系高矮肥瘦啊，边个靓边个唔靓知晒嘅，咁啊冇乜新鲜感。但系如果你嗰啲咧就唔同啦， 哇， 边个你带几个嚟，因为你唔知佢带啲咩人嚟噶嘛， 系咪先？即系 梗系搞你呢啲啦，系嘛？ 乜搞我呢啲？ 唔系即系搞你呢一啲 B 啊？ 梗系啦，有新鲜感啊嘛，好期待啊！ 好开心啊！ 嗰啲青春利息咧，真系挥之不去。 系啊，争同一个咧， 一齐跳舞，一齐抢咗嚟。 有嘅， 系啊， 真系 真系有，因为我试过啊嘛。到最尾佢中意我， 哇，咁就奇 啦。 但系咧，我亦都参加过几冇瘾嘅 party。点解会冇瘾咧？嗰阵时因为参加咗童军啦，童军有两种嘅，即系里边有童军同埋心之童军。如果你有参加就知，心之童军咧就系大哥哥嗰啲啦，系即系 长 裤 嘅， 系啦。 你哋又着短裤， 我哋着短裤。咁有一次咧，我哋嗰班童军咧同女童军合办一个 party， 好开心啦，好紧张啦咁样。但系身边去到咧，佢话你哋咧，因为你哋细个啲，你哋负责整食物啦咁样，即系 食物都 OK 啊。 但系你冇得跳舞嘛，你只系睇人哋跳嘛。 吓，唔系啊， 系啊， 咁衰嘅。 点解要咁啊？ 因为我哋系细个咯，咁所以我细 个喂，你哋去可以一齐玩。 唔好咁讲，我谂佢细个嘅时候都系咁，即系嗰啲知心童军啊，佢细个时候着短裤嘅时候都系咁。所以到佢大咗嘅时候，佢咪使你哋咁样。我觉得应该系咁样。 咁你哋喺度整食物咯，你自己玩啦咁样。 咁你有冇同啲 girl 街一齐玩咯？ 你有冇掹长自己条裤扮自己？你踎低啲咪得咯。 我系心知同君， 我着长裤嘅我， 俾我去跳舞啊！ 就系谂起呢一只歌《Summer Night》。 来自 Greece 嘅呢一首 Summer Night， 我哋系 John Travolta 加埋 O N J。 我谂咧，就算系乜嘢嘅年代，乜嘢嘅时候，其实咧，我觉得夏天啊、暑假都系属于青春同埋汗水 嘅， 系 啊， 开心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就系好难得嘅咧，就系如果系呢啲时候咧，就算系做电视台嘅话，都系特别多呢啲咁嘅特辑噶。 系啊， 美色心啊， 水啊， 水着啊， 水着啊， 系啊，大家游水啊， 有八集嘅， 冇错，去唔同嘅地方度拍啊，玩游戏啊，大扎女仔又會哇，平時見到佢密密實實啦，跟住又會著泳衣啊咁嗰啲啦，好啦，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啲咁嘅感覺，我覺得係好好嘅。咁甚至乎就係有人會用暑假嚟去作為一個自己嘅創作同埋一個 CD 嘅一個即係主題啦。就我找了一个叫做暑期作业。 这个是什么朋友来的？ 你的朋友。 不论原著、剧本、制作、作曲、作词、主唱、演奏，全部都是他。 哇，不犀利。这个才子来的。 是啊。 是啊。 你的朋友。 真的。 他跟我做过东西的。他叫做林文聪。 正。 苏格兰情报书架。 一节特别的天气报告。苏格兰场而家温度是摄氏1200度，所有高等考试及中小学测验一律取消，所有学校一律停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老师个师，师傅个傅，傅个弟弟个弟弟，仔个仔仔仔，一趟个趟趟趟，男子汉走去食寿司，食到一口都系掠都掠唔切，出嚟个嚟嚟扮个扮扮死你个你你好嘢个嘢嘢，人个人人人都揸住支苏格兰唱非工业用国际算路自动用雪十六蛙佬风又太大包围连镭射菜食晒衣干衣服食性气。转磨不过不，不诸所谓个怀，怀南可飞个飞，飞破四个四，四个人呢走去打麻雀，坐咗响树，唔知乜嘢风又唔知叫紧乜嘢舞，总之梦叉叉，都唔知点算好，卒之走咗去参加超级摩的大笨蛋，见到个小矮人个人。人住错错老黎个黎黎掹个掹掹车边呢我架车呢一直咁晒咗出套路港公路以北转入海南岛东南沿岸沙堤以南近红都拉舒象牙海岸7956公里见到路牌所以掉头返去参加超级摩的大龟蛋见到你攞豆个豆，多你啦！好攰啊，都唔好玩嘅，唔玩啦！ 特别报告，特别报告，由于林敏聪校长报告失踪，本席宣判苏格兰场人造国际学校无限期封禁。 好，林敏聪，苏格兰长放暑假，啲细路仔好得意吓， 系啦，纯粹同大家玩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播呢首歌咧，我就真系谂翻起当年林敏聪、曾志伟响 ATV 拍嗰个开心主流派，又系有一年系近暑假嘅，嗰阵时好开心啊，同佢拍嘢， 系噶，其实系又开心又有唔开心， 分享下， 喂，好啊，而家讲啊， 系而家讲， 嚟嚟嚟嚟。我又成日唔見咗佢嘅。 逢禮拜三咧，如果要拍嘢咧，通常咧就好晏都唔出現噶 啦。 嚟到個廠，咦，好似唔係好啱喎，有個咁嘅聲，咦？ 你惊我只冇夹 冇啊冇啲嘢，系啊，再改下先啦， 改期啦， 系啊，改期咯，今日唔系好方便， 系啦，原来嗰一晚咧有四号、四号、四号，咁 就知道啦。星期三对于佢哋嚟讲系咪？ 系啊， 好紧要， 系啊，有时 点解要呢一日开厂咧？其实 唔知啊，关我事。 人哋话逢星期三啊，嗰啲茶楼厨师煮嘢都唔系咁好食 啊。 其实唔单止佢啊，有个导演都系咁嘅，两个字，我一阵间话俾你知。 有冇颜色噶嗰阵时？ 唔讲， 哦 okay、 你讲你呢个先啦。 另外咧，仲有咧，佢哋好中意去踢波。 嗯， 即系阿林敏聪同曾志伟咧，有时同我哋成班咧都话：，诶、谂唔到嘢啊，落去摩士公园 踢一阵先。 哇！嗰種我又覺得咧，落咗去摩士公園咧，又好又青春嘅、 嗯。 你明唔明啊？即係一個當時嗰啲明星啦，換條短褲喎、啊， 跑下係 啊，咁真係好開心嘅。 睇時間啊， 係就呢一首歌啦。我係總結翻暑假，我覺得真係充滿活力嘅、嗯，曬太陽嘅， 好有動感。 冇錯啦， 火熱嘅 首《火熱動感》。 都 系 属于 开 心噶， 啊唔系呢个系热力接拍， 热力接拍呼笨笨， 呼笨笨， 系啦，呢个应该都系喺卡拉 OK 会成个唱嘅， 冇错，仲要企喺张凳嗰度。 风骚爆人啊！一翻嚟咧，喺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之后，就是、我哋今日嘅寻找怪奇故事，留意留意。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系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系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寻找怪奇故事之失踪。阿玲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和个仔仔住在一个旧区的单位里面，周围的邻居一桩一桩 见面都经常会打招呼，都认得啊，这个就是边个啊，那个就是边个咁样啦。有一日，佢遇到一对父子啊，应该是新搬嚟噶。再后来望下，哈，唔单止新搬嚟，直情就喺自己嘅单位可以望到对窗嘅单位，隔住一条街。原来呢对父子是新搬嚟呢一区。不过有啲奇怪，或者应该话同呢一区嘅文化有啲唔同。呢一区嘅人见到面都会好熟络咁打下招呼啊，倾下偈啊，讲下煮饭嘅嘢。而呢对父子好似从来见到人都唔会睬，唔会倾偈，唔会打招呼。阿玲心谂，可能啱啱搬嚟呢一区唔熟啩，迟啲会好啲嘅。虽然唔系八卦，但对呢一对父子嘅好奇心大咗之后，阿玲有时都喺自己屋企望下窗外边，睇下佢哋屋企做紧啲乜嘢。过咗一个星期，突然之间发生一件好奇怪嘅事。那个爸爸一个人出，一个人入。唔见咗个仔嘅，到咗嗰晚黄昏，阿玲就知道咩事。佢见到喺好多嘅灯柱嗰度都贴咗寻人启事，原来佢个仔唔见咗啊！相信佢已经报咗警，不过呢个爸爸好心急，贴晒嗰啲街招。讲佢个仔个样啦，有埋相啦，佢个高度啦，失踪嘅时间等等啦。人同人都系八卦嘅，佢哋就喺度倾啦。啊，你知唔知啊？嗰、那个新搬嚟嗰个男人唔见咗个仔啊！跟住啲街坊就会答：系啊系啊，啊都唔知系咪咧，俾人捉咗啊，镖心啊！跟住啲街坊又话啦：哎呀，点会镖心啊？住得呢区嘅边会有钱啊？冇钱啊，镖你嚟做乜嘢啊？都攞唔到赎金。总之大家不同嘅讲法，你有一句，我有一句。直到有一日，阿玲从嗰啲街坊口中听到个好坏好坏嘅消息。虽然严格嚟讲唔关佢事，但系作为一个妈妈，一个单身嘅妈妈，佢感觉到嗰种痛。听讲警察已经揾翻佢个仔，不过唔系一个活人，而系一个尸体。嗰啲街坊话，听到个男人喊得好凄惨，隔住嗰块玻璃都听到佢喺楼上系咁喊，系咁喊。听到街坊咁讲，阿玲都觉得好唔开心。唉，真系惨啦，得个仔陪住佢，而家仔都冇埋啦。嗰日之后，阿玲特别留意呢一个爸爸，佢心里边有一种感觉，话：哎呀，佢唔知会唔会睇唔开做傻事呢？我要帮手睇下佢先。佢见到那个男人大部分时间坐屋里面，手里面抱着玩具熊仔。阿玲认得了，这个玩具熊仔就是那个男仔经常会揸住，行街的时候又抱住。哦，原来睹物思人，那个爸爸揽住那个熊仔就是因为挂住他的仔。出于同情心，阿玲更加留意呢个男人。有一日傍晚，同个仔喺公园玩，啊，玩完之后夜啦，走啦，仔。咦，行过一个树下边嘅时候，见到个男人啱啱又走喎。啊，佢想同佢打招呼，但系个男人走得好快，喝一声就已经走咗去啦。跟住阿玲行多两步。咦，树下边 咦，佢留低咗啲嘢喎。啊，原来系一个书包。啊，咦，里面好似仲有啲毛毛地嘅嘢突出嚟，咩嚟嘅呢？佢望清楚，啊，系佢个毛毛公仔啊，嗰个熊仔啊。佢忍唔住攞出嚟睇下，又谂翻呢对父子嘅故事，唉，真系惨啦！佢行公园都带埋嗰个公仔，啊，唔知佢而家会唔会好挂住嗰公仔呢？我谂佢好快会翻嚟攞噶啦啩。谂到呢度，阿玲话：阿仔啊，坐多一阵啦，睇下佢翻嚟俾翻个公仔佢啦。等下等下。阿玲无聊地喺度睇下呢个公仔，啊，真系几得意喎！咦，啊，呢个公仔系咪会出声嘅咧？阿玲记得以前好似喺玩具店都见过呢一类嘅公仔，佢试下揿下呢度，揿下嗰度，佢记得佢系会出声嘅。果然，当佢一揿嗰个熊仔个鼻嗰个鼻嘅时候。个熊仔就发出声音，当然唔系熊仔嘅声音，系录低嘅声音，里边传出个男仔不停嗌：爸爸，爸爸，唔好啊，爸爸！然后听到个男人好大声：我唔系你爸爸，我唔系你爸爸，你阿妈呃我，你阿妈呃我，我唔要你啊，我杀死你，杀死你！跟住声音就冇咗。阿玲好惊，点解会录得啲咁嘅声嘅？乜原来个仔唔见咗？然后佢听到有个男人声喺后边话：， 咁你而家知道啦，有乜办法可以令你唔讲出呢？可 佢拧转头，那个男人就企咗喺度，双眼通红咁望住佢。一步一步行埋嚟， 难估计到的天宇，来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躲失缩一处，也时时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遇路旁正靠大树，让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山有我跟你。所爱天有所爱有知己，让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所爱黑有诗意有。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如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我亲眼感觉景致太好太美。亲眼感觉景致太好。 这真挚的诗，有春有秋有欢笑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串起，知觉仿似相机，随匆匆光阴怎说起，太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如懂去拥抱这刹那。 寻找怪奇故事之流浪汉。耐唔耐喺街上边，你都会见到一啲浑身污渍、衣服好耐冇洗嘅流浪汉。冇咩出奇，喺呢个小区有一个流浪汉，个样子好似好老咯。不过啲人话佢唔系流浪汉嚟噶。他有钱有屋企的，但是他跟很多流浪汉都一样，从来都不冲凉，身上边积了很多老泥，衣服好像很久没换，大人细路仔都很害怕他，从来不会走在他的身边。不过始终是细路仔，明仔和细路仔玩的时候，有时都会专门走埋望下那个流浪汉做紧啲乜嘢。有一日，佢同另一个朋友仔喺公园玩嘅时候，哦，见到个流浪汉坐咗佢哋平时成日坐嗰张凳，佢哋企咗喺度望咗一阵，个流浪汉就话咯： 细路仔，玩咩啊？过嚟坐下。 阿明就笑佢啦：喂，你几耐冇冲个凉啊？你知唔知自己好臭啊？跟住个流浪汉就话： 唉，十几年咯。其实我都唔系好老啫，都系大你唔太多。 跟住阿明仔就笑啦，你唔系好老，虽然咧你冇冲凉，我就睇唔清楚你个样啫，但系睇你个样啊，起码都四五十岁啦。跟住个流浪汉笑一笑，就讲咗第二样嘢咯，佢就话啦：， 唉，细路仔，你知唔知啊？我身上有个宝贝的，就是因为这个宝贝我才不可以冲凉。 阿明仔和他的朋友立刻笑了出来，说流浪汉身上有什么宝贝啊，我真的不信啊。然后那个流浪汉揭开少少自己的上身衫，啊，这么奇怪的，在他身上边生了一个细细的好似蘑菇形咁嘅嘢，阿明呆一呆，跟住就笑啦。哇，你污糟到啊，身上面有蘑菇生出嚟啊！ 嗰流浪汉就话：，你啊真系唔识嘢啦！呢、這个蘑菇系一啲好珍贵嘅药嚟嘅，但系佢一定要喺人嘅身上先可以生长，你知唔知啊？第时呢个蘑菇成熟之后啊，系特效药，乜嘢病都医到嘅。人食咗佢啊，长命百岁。不过佢唔可以掂水嘅，所以我咪唔冲凉啦。 两个小朋友听完之后，唔理佢，走啦。因为根本咁荒谬嘅事，点会真嘅？但系嗰晚翻到屋企，明仔喺床上面谂下谂下，心里边有另一种嘅谂法。因为佢同年老嘅爷爷一齐住，爸爸妈妈已经离开咗好耐。爷爷近呢一年好似患咗癌症，医嚟医去都医唔好。明仔心谂啊。如果那个流浪汉讲的嘢是真的，那我偷了个蘑菇回来，阿爷咪有得救咯。于是那晚他静鸡鸡去到那个人来说那个流浪汉住在家里， 然后喺窗口爬入去。果然佢瞓得好冧。明仔走埋去，啱啦，佢件衫开咗少少，佢见到个蘑菇就中咗佢个心口嗰度。佢鼓起勇气，一路一路咁样行埋去，然后好快咁样摘咗个蘑菇，跑走咗。得啦，得啦，我攞到呢个蘑菇啦，我攞到佢啦。然后佢将佢收埋喺自己身上边，好好保存。今次得啦，终于可以有得救啦，阿爷。翻到屋企，佢突然之间觉得晕晕地，好攰啊，就瞓咗上床，跟住就进入咗梦乡。朦朦胧胧，佢听到有人同佢话：你而家系我，你成个身体都系我。任何被蘑菇占据嘅身体，都系我嘅身体。由而家开始，你唔可以再冲凉，唔可以近水。由而家开始，你就系我，我先至系你。唔知点解由嗰日开始，阿明仔个人好似呆呆拗拗咁样。唔单止系咁，任何人叫佢，佢都唔肯冲凉。佢嘅眼神好散漫。虽然都识对答问题，不过人哋话已经系好似唔系小明嗰个人。一年一年系咁过，几年之后仍然有人见到个流浪汉，个样有啲似明仔，但就全身好污糟，自言自语，坐在公园一角，冇人再理佢。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很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了心机了，但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了，特别是早上10点到1点。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了，每天好像坐过山车一样，我很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出去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了。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好啦，快到中午12点半，三者喺度气温相对湿度76%嘅。今日天晴，下昼炎热，吹和缓嘅东南风。先听12点半新闻报告，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据了解，国安处今个星期二朝早曾经带走正系被通缉嘅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在港嘅兄长、阿嫂同埋个侄三人问话，佢哋同日获准离开，冇作拘捕。警方說，國家安全處星期二在沙田帶走兩男一女調查涉嫌協助在逃人士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相關行動仍在進行，不排除會有其他執法行動，包括拘捕。警方行動會按實際情況依法處理。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日將會率領特區代表團訪問三個東盟成員國，包括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加強雙方在經貿和投資合作，下個星期六返抵香港。代表團會和當地政商界領袖會面，並考察當地企業和大型基建項目。李家超說，香港與東盟的往來頻繁，東盟是香港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亦都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經濟增長動力強勁，發展潛力無限。今次是他上任以來第二次訪問東盟國家，顯示香港高度重視東盟市場的發展潛力。 全港報反大聯盟及報反協會發起業界聯署，反對再增加煙草税，獲超過500個報攤簽署。有報檔代表表示，年初增加煙草税之後，報檔整體生意大跌五成，影響生計，呼籲政府應該優先打擊私煙，就控煙工作諮詢公眾時，多聆聽和了解業界的意見。全港報反大聯盟召集人李榮柏表示，今年二月增加三成煙草税之後，非法私煙的宣傳和銷售隨處可見，形容目前是私煙橫行，拖累報檔生意。報反協會主席林長富批評當局沒有認真研究加煙稅帶來的弊病，又舉例今年四月揭發有網站疑似出售私煙，但是三個月過去，那個網站仍然存在。中學文憑試尋日放榜，不少身體有殘障的考生考獲佳績。香港紅十字會亞麗山郡主學校學生陳可欣本身患有大腦麻痹，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應考時需要加時，並且以平板代替紙筆書寫作答，考試期間有小休環節。陳可欣本身是硬地滾球港隊運動員，放榜之前已經透過運動員計劃獲大學取錄，將會修讀會計。同校另一名考生袁詠琪患有俗稱玻璃骨的成骨不全症八型，作為乒乓球港隊運動員的他說，要分配好運動和讀書時間，兩者沒有太大衝突。亞麗山郡主學校校長成英如表示，自己以學生為榮，形容他們是生命勇士，希望他們勇敢嘗試突破限制，規劃更美滿人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炎熱，吹和緩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氣酷熱，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4%， 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01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59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8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9升5仙，恒生中国企业66蚊升2毫，腾讯控股335.2升2.2，阿里巴巴89.95跌4毫。比亚迪股份267蚊升1.8，美团128.3升6毫，信宇光学科技67.7跌10.3，友邦保险77.1跌1.4，快手57.7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9，日元139.32，瑞士法郎0.857，加元1.315，人民币7.177。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32,506点，跌389点。港金报18,510蚊，系升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4.14美元，卖出1,984.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风吹半夏。 我将你讲的前两条写落去先，第三条你几时谂到的，几时补上去？只要打埋指模，法律上是生效的。 你使唔使再考虑下？你会唔会太冲动啊？ 我相信你不会害我。 你真的犀利。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 呢啲由吸烟引起嘅癌症可以致命，或带嚟长期后遗症。一啲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唔想呢啲成为你每日生活嘅一部分，立即戒烟啦！想知多啲戒烟资讯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 做咩事事个礼拜都好似揾唔到你？你系咪匿埋咗？ 忙噶，礼拜四翻工。 我明啦。 喂，我想问，我想问咧，我突然间想问咧，其实做兽医咧有冇 high season？ 会唔会有啲季节或者某啲月份咧特别多病人噶？ 有嘅，病人即系 patient 啊，有 low season 嘅，即系平时好多时咧同你估到噶。好多生意都系嘅，好多时呢依 唔同六絕七翻身 試啊， 係咪 啱啱放暑假嗰日去曬旅行啊，呢啲時間會少啲嘅。 哦， 不過唔會完全冇啊，不過就有 low season， 其他時間就好 random 嘅。我呢行好得意嘅，你我成日都訓練我啲就醫，就有時你好忙就 eat it and 做，你 put your head down and work 啦。不過呢有時靜就 take it easy， 因為你轉個頭就好忙噶啦，所以係好你估唔到嘅。 邊一行都係咁噶啦。 唔係我一行特別噶，譬如我冇嘢可以 schedule 噶，譬如我今朝早有啲人有幾隻貓嚟做豬肉手術嘅，一隻洗牙，咁我就要同佢講話，我應該5点钟搞掂咗個，搞掂佢嘅。不過咧，都要預先同佢講話，我唔知聽下嘅症入嚟會係急症嚟嘅，所以可能會 delay。可能你估唔到咩㗎，好要应变嘅成日都。 其实咧，猫狗嘅急症咧，多数系啲咩㗎？ 猫狗嘅急症啊，猫狗嘅急症就你话诊症日头嚟要即刻应付，有嘅无端有只狗入到嚟抽紧筋啊，晕咗啊，喐唔到，摊咗一边啊，呼吸有困难啊，唔知边度爆血啊，又系即系一轮在有啲嘢就会无端端就一无端端入嚟啦，个主人唔系预先 book 啦，佢啱啱我琴日先有只咧，就喺个美容店嗰度睇高处跌咗落地， 哎呀，即系冲冲下一凉跌咗落地啊！ 系啊，不过唔系冇琴日嗰只，其实 work out 冇咩事啦，系扭亲嘅啫，不过就不过你嗰啲就变咗摄咗多一个时间，可能个客人要喺出边等一阵， 咁都愿意嘅，因为系你突然之间。 喂，但系讲又讲咧，唔好以为咧，即系呢啲咁样嗱，所谓高处咧，对于我哋人而家唔系高啦，台面咁高啦，但系咧对于狗仔嚟讲咧，系一个高处嚟嘅。我试过咧嗰阵时咧，我抱住一只狗啦喺我屋企啦，忽然之间佢一点啊，即系喐一喐跌咗落地，咁跟住你跌，你估点咧？嗰只狗直情系嗰啲叫咩晕咗啊！晕结咗，跟住咧佢条脷咁样揈咗出嚟，好似死咗咁样，即系条脷软嗱嗱咁揈咗出嚟。当时吓到我死，咁我太太同佢做心外压啦，咁样揿咗一阵，佢先醒翻。即系其实有时有啲细狗咧，咁样台面高度都跌得死。我有朋友试过噶啦，就系呢啲台面或者梳化高度，扑一声，咁就唔知点解就死咗啲细狗咧，系咪啊 ，Dr. Eric？ 系你头先嗰个形容嘅情况系受惊过度都会引致一个，喂人都会噶啦，传说中嘅吓死系真噶，你可以即系 心脏病 受个损害而不过唔系会整死你嘅损害都可以引致一个低血压嘅情况，整你晕 啊嘛，所以就要小心啲吓。好，喂，今日同我哋分享咩话题？ 今日我哋讲下咧，就有啲英文有个 term 咧，有啲人即系就猫，中文叫猫痴啦，就系鬼佬就叫 crazy cat lady 啦，好多时都女人嘅，其实唔系一定女人都有嘅，不过女人比较多。 系咩？多数女仔中意猫多啲噶。 crazy cat lady 呢个我哋叫即系我摆喺 quotation mark， 因为唔系一定系女人啦。不过咧系一个我认为一个好 colloquial 嘅 term， 即系猫 痴 系啦，变咗系一个 一個嘢係 stereotype 嚟嘅，即係有啲人就養好多隻貓，好多時都女人，咁我哋就叫 crazy cat lady 啦。 有啲人中意養貓養好多隻 嘅，你就有你見任何人有對隻貓好黐線就咁樣叫。不過其實咧，就原來咧 crazy cat lady 唔係一個係唔係一個，即係你大家都聽過貓黐噶啦， 嗯， 係啦，原來即係唔係一個真係一個嘢嚟嘅，唔養貓唔會引致你黐線嘅。 嗯， 我唔系好明白，咁你真系想讲咩？ 即系意思系咁样啦，即系有啲人啦，真系养七八只猫嘅，其实 系 有啲黐线嘅， 系啊，听过， 系咪 啱啱？ 系嘛？所以咧，就呢个系咪一个因为佢养猫，即系鸡同鸡蛋啦，系咪？因为佢养开猫，唔知点样上瘾，变咗黐线啦，或者佢唔系，系咪？咁啊，原来事实上有科学根据咧，然后最近咧就系、是、原来养猫 100% 冇人知佢黐线啦。猫咧，不过咧有得意嘅，每个大人每个成人咧，对只猫嗰个嗌叫声、呼叫啊，或者系想即系要啲嘢啦，喵喵咁样想要啲嘢咧，个人对呢个渴求嘅反应，个渴求嘅声音嘅反应咧，系原来唔同 嘅、 哦。 嗯，即系啲猫叫嘅时候会令到人有唔同嘅反应，系咪意思？ 系啦，所以咧，唔系个人个别人咧有个别嘅唔同嘅反应，所以咧有啲人咧就听到嗰啲可怜声咧，就会好大反应、 嗯， 就需要拥抱佢，爱他 保护佢。 有啲人就冇咁敏感嘅， 嗯， 有啲人就嘈乜嘈咁样啦吓、啊，所以 咩嘈 系啦，原来系有咁嘅分别。不过咧，事实上咧，就有啲猫黐啦吓，系真系有啲人系养猫系黐线，不过唔系因为啲猫，系、嗯、因为咧，其实好多社会有好多人有焦虑啊、anxiety 啊，有啲 depression 啊，呢啲咁嘅嘢咧，就可以引致个人容易啲拥抱多啲猫、嗯，因为猫系俾你所以无限爱咁样去代替咗一样嘢。不过其实所以，如果你身边我其实我见过好多年咧，就有啲人真系养唔止猫噶，狗都可以养。人知、這個依、這個情況，有啲人係狗黐嘅，養無端養成八隻狗、十隻狗，咁樣就嗰啲咧，好多時係 compensate for 佢生命有自己有啲創傷， 即係補償心態嚟嘅，係嘛？ 精神創傷係啦、嗯，所以我成日都我記得好多年前咧，有個阿婆啦，咁樣就養成七十隻狗嘅， 七十隻 貓係啦，有個牆咁樣，咁樣佢又afford得起啦。系咪？又俾得錢去養咁多隻啦？咁樣就你話養得好唔好？梗唔好啦！我嘅 狗 場變咗即係立立亂噶啦，要有義工幫手先搞得掂。咁、咧就不過咧就佢有咁嘅地方。咁我有一次我問啊，咁你即係點樣 afford 得起個咁嘅情即係個地方啊？養七隻狗好多糧噶喎、哦。咁啊，你又養唔死曬佢哋，咁即係好明顯都餵到大部分啦。咁啊，佢就原來咧，佢個啲細蚊仔咧，就個個都律師啊、會計師好成功嘅。咁、就買咗塊地係俾你阿媽做咩做咁樣啦。OK， 咁我其實整個嬲嘅， 咩 你嬲啊？ 我心諗嘅係啦，因為我知道嗰個婆婆係無限開心，無限開心，不過好明顯佢精神有啲問題嘅。係啦，佢啲細蚊仔係即係鼓勵一個。compensate 嘅行為唔係嘗試去針對個女人嘅需要。 我同意，其實啲細路仔咁樣做嘅話，都係 compensate， 都係 compensate 翻嘅就佢哋陪唔到個媽媽。 係啦，係 咪 容易啊嘛？係啦，咁 啊 大家就咁嬌 俾啲係啊，俾個地佢咁佢自己搞咩搞咩咯，咁樣係咪？ 係啦，係啦，所以咧就所以好多時候，如果你身邊見有人，我身邊就最多啦，因為我日日都見呢客嘅人啦。如果開始一個人咧，帶一隻、帶第二隻，無端第七隻。第五六隻貓嚟睇醫生或者狗咧，就佢養咁多隻咧，我就會提佢哋噶啦，即係輔導佢哋話，其實我就個角度係養咁多狗，你冇時間養，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啊，你屋企又唔衞生，叽哩呱啦，咁樣就不過咧就 unless 你屋企幾大，你唔夠時間啦。咁不過咧就 at the same time 屋企人要知道，可能係個 sign off 嗰人有問題咯。 嗯，但我想問翻咧，如果你講呢一樣嘢咧嗱，其實。点样计几大地方养几多只咧？即系 scientifically， 即系会唔会你觉得喂咁多只你处理唔到，无论你屋企有几大都唔好，系咪咁意思啊？ 系啦，我感觉系用人嘅时间咧，屋企嗱狗咧，其实系咪都要出街噶啦？你卫生程度就 common sense 为之，一般人个屋企两只够啦，多啲就我自己都养过好多只。可以话有一刻可能我都变咗一个猫痴或者狗痴试过，咁就你養即係佢，我另外一個限制咁啊，梗係有個限制。你屋企 譬如200尺嘅一隻都唔應該養啦，係咪？不就啊，又或者你養就養一隻細細啦。不過咧就你問我係個人嘅時間，好多時你要擺每隻動物要擺時間去帶帶醫生啦，去 陪佢玩啦， 會嗰啲嘢啦，同佢玩啦。你唔使瞓咩？咁就依一樣嘢又有少少economy scale 嘅，不過因為你可能有一次過要帶三隻狗出街。不過我感覺就一般人我 recommend 兩至三隻狗夠噶啦，就一隻就盡。如果你有空間養兩隻就養兩隻啦，因為狗中意兩隻狗嘅其實。不過如果冇空間就養一隻都得，咁不如養一隻就變咗你要花多啲時間去理佢咯。 即係你今日想同我哋講嘅觀察嘅就係話，其實有時係講緊以人出發，係咪？即係如果你突然之間你見到有一個人嘅話，無止盡咁樣，我就冇養好多隻狗，由一隻變咗兩隻，變咗三隻，變咗四。 鼓勵㗎， 我明白你講乜嘢。 係啊，因為你又我係黐線嗰個養。養好即係八隻十隻咁樣啦，你即係冇話黐線，我係養多貓嗰隻人啦。咁另外嗰啲人就我都養貓養貓，咁大家就學個貓經噶啦。咁你就其實唔覺意鼓勵咗嗰人行為，咁嗰個人好最多故仔噶啦，關於貓，因為佢養咁多隻，所以咧就你好多時你身邊我見即係我琴晚食飯隔離台都係，即係你講開狗經就講到天花龍鳳，個個都有個。即系越嚟越跨嘅古仔讲噶啦，系、 就是、人性啲嘅，就其实你要关心嘅就系会唔会系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咗，系人嘅人嘅问题咧，系咪？ 可以令到佢养咁多咧，咁样。即系好多人系养好多只。 同埋呢个话俾佢，即系呢类型嘅人咧，就好多时我自己做兽医就见到佢。如果啲动物出事咧，佢真系真心真意 heartbroken 到好似屋企人死咗咁样嘅。系啦，咁我养动物我都有嗰种。我都好 sad when 呢只動物去，不過唔係你阿媽或者咩啊嘛，點樣你都有個離心喺呢只係我只寵物，唔係個人。不過有呢啲人好多時，因為佢依賴咗只動物咁耐咧，就變咗嗰種 depression 可能會嚟仲嚴重啲嘅。 今日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嚇，有時都要注意一下，或者自己都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啦， 嗬。 係啊，係啦、啊，你自己唔覺，所以你而家聽到呢、這個，你自己養咁多隻，你要 reflect 下。 究竟为即系睇 deep down 系咩事咧？系嘛？会唔会有一个 compensation 咧？关心身边朋友有冇咁嘅情况咧？ 好，非常之好啊！ 多 谢晒， 多谢 Eric，thank you， 多谢晒，拜拜吓。咁即系朋友真系嘅七八只猫啊，七八只狗啊，咁样都要谂谂啊。其实系咪需要咧？咁样样。好啦，时间去到仲有十分钟啦，晏昼一点钟，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应交俾啊即安剧，听日星期五啊。 哇，又嚟啦！星期 礼拜咁又，你又知唔知佢有啲咩朋友？ 哇！上个星期 摆个关子先， 系几千万啊！ 听日再见啦 ，OK，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街黑咪问条街，黑咪问条街，黑到鬼都怕咯。 喂呀，肥强啊，做咩翻到公司都唔开灯啊？你几时做咗环保小先锋啊 ？Sarah， 你误会啦，因为公司啲灯咧，唔知点解突然全部坏晒，咁我又唔系合格嘅技师，我自然唔可以立乱搞啦，咁咪唯有唱下歌自娱咯。 吓、啊，系啲电力出现咗故障啫，咁就容易啦，等我嚟。 吓、啊、，Sarah， 乜你有电工牌咩？你识整电器咩？点解我唔知嘅？ 呀、yeah, ，我啲嘢你知几多啊？等我生电王发功啦！我踩有生电王。 喂，公司啲灯坏晒 ，Sarah 你搞咩啊？嘈生晒。 啊，文哥，我就系知道咧，公司电力故障啊，咁我咪谂住咧，我咩咯，我咩咧咯。 Sarah 你谂啲嘢错晒啊！喺香港，如果要进行有关电力嘅安装、维修、保养等工作，必须要由注册电业承办商及注册电业工程人员进行噶。 我知道。 不如等我哋讲下假天花内工作嘅预防措施重点啦，就系、是、喺工作开始前应进行针对相关工作嘅风险评估，以识别喺假天花内工作所带嚟所有潜在嘅风险。相关工作嘅风险评估系应该由注册电业承办商或者系固定电力装置嘅拥有人所委派嘅合 资格人士进行。 Sarah， 你讲呢啲嘢咧，我都熟晒啊！等我接力啊吓，就系注册电业承办商或固定电力装置嘅拥有人，应该按照相关风险评估嘅结果，去制定一个备有安全工序及安全措施嘅合适施工方案，并提供所需嘅安全资料、指导、训练及监督与进行工作嘅员工，以避免发生意外。另外仲有向工作开始之前应确定工作范围和工作地点及工作区域附近地方的带电电力装置电路，等工友可以参考工作地点的电力接驳电路图以作核对。 到我讲了，就是应该向进行工作的人员提供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和测试设备，并适当地使用有关装备及设备。另外应该评估结果，去消除在工作地点、工作区域附近地方以及其通道内可能不经意接触带电导体、带电电力装置、带电部分的风险。 当然亦都要禁止任何人进入或者在假天花或同类不安全地方工作，如需进入及在此类地方工作，则应提供及妥为使用合适的进出途径及工作平台，而工作区域和通道应该要适当地照明。 肥强，拿条梯给我啊，等我初步检查下天花板上面有啲咩问题先。 哇，条梯好重㗎，不如我企上张台搬开个假天花俾你睇啦。 哎，你千祈唔好咁做啊。 点解啊？ 因为过往发生嘅离地电力工作致命意外当中，部分工友嘅致死原因唔係被电电死啊，而係由高处堕下致命。喺呢啲意外中，电力装置所泄漏嘅电流虽然未足以令工友死亡，不过就令工友身体失去平衡，而由梯或者不安全的工作台堕下。大家试想下，发生意外时，如果工友在身处安全的工作台，起码可以防止他们堕下，减轻伤害。由此可见，安全工作台是进行任何离地电力工作不可缺少的设备。 收到，那我最多辛苦啲，我去搬条靓梯嚟先，等我，好快。哇，好痛啊！我强健嘅臂弯终于托咗条梯翻嚟啦！ 咪住啊，肥强，你搞错咗啦，都讲咗唔可以用梯。 吓，唔系啩？ 响进行电力工作嘅时候，如果电力工作唔能够响地面上或由地面处或由永久性构筑物嘅某部分，就应该使用设有安全上落途径嘅合适工作平台或轻便工作台。 哇，肥强，你差啲害到人啊！你快啲搬走堂梯啊，再去安排一个安全合适嘅工作平台嚟啦！ 吓，好攰啊！又系我， 辛苦你啦，转头请你饮奶茶。 唉，点解又系我啊？ 大家真系要记住。在工作现场开始工作前，应该先确定工作范围、工作地点及工作区域附近地方的带电电力装置电路。工友可以参考工作地点的电力接驳电路图作核对。还有，开始进行工作前，必须首先截断电箱电源，然后锁上电箱，再贴上通告，加上足够个人防护装备和照明，就可以准备好安全地进行电力工作。 不如趁肥强未安排到安全合适的工作平台回来，我们去楼下茶餐厅喝杯嘢先。 横掂我都有些肚饿，不如吃埋嘢啊。 又好啫，不如打边炉咯。 Why not？ 不要周围放电，乱咁找人进行电力工作，一定要依足法例做足安全措施先开工啊。我是 Keyman 黄建文。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笑着，年月的歌匆匆唱，渡过高低日常，就算今天季月星空，始终都也为我志向。怕一生欢处与原谅，为曲中仍然微笑着，两线牵臂好收养，弹步又不擅长，愿你可与天边把真心话放任唱。求别了的人，云上终于可越爱，都重遇期盼是你衷心欢快，俗套的世界，衬不上你这种话最广最宽无点心态。心底里仍发亮、哦、年月的歌匆匆唱，任性小子于路上，亦记得当天干杯干出心里失常。求别了的人，云上总盼是你衷心欢快，俗套的世界，衬不上你这种话最广最宽无点心态。期盼到将来，云上高歌高月意，旅途上能锻炼。直到可向你启齿，又碰杯笑说，又重。